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论坛，陈云、梁锦祥。 第二節，咁呢次個題目咧就比較趣味性比較強啲啦。咁就講到咧，就係本土運動咧，究竟膚唔膚淺？係 啊，膚唔膚淺？究竟需唔需要講？ 嗱，其實呢個問題我邊度啦？呢個問題本身就好膚淺嘅。 本土運動係本來係應該早就存在，或者根本唔應該存在。任何嘅正常嘅政府，包括北韓，都係本土政府嚟嘅。本來係唔應該有本土運動嘅，有本土運動一個奇耻大辱嚟嘅，大佬。 咁呢个问题咧，即系我哋就会用一个比较性，真系比较讽刺嘅角度去讲啦。个原因好简单，即系你叫我真系好严肃去讲啊，即系本土运动肤浅，我就真系冇咁嘅时间， 唔知点回应 你。系啊，咁但系事完咧就大家知道啦，黄之锋同学咧就佢系我唔记得去英国嘅时候啦，咁就接受咗一份即係期刊嘅訪問，咁個期刊咧就叫 New Left Review， 咁係一本我哋相當之喺我哋年輕嘅時候都睇一本雜誌嘅，就叫佢新作嘅評論嚇。咁就佢都持續咗好幾十年嘅啦。咁即係份雜誌搞到今日，即係呢份期刊搞到今日仲存在一個奇蹟嚟嘅。 奇蹟啦，即係左翼都仲即係膠化咗，仲有人睇嘅。 咁但係呢 早期都會睇嘅， 我睇嘅， 當睇公運或者睇啊左翼理論 咁。咁曾經何時喺70年代嘅時候咧，其實個利潤水平都唔低。咁但係近年就經歷過，譬如話呢個東歐共產主義或蘇聯共產主義嘅倒台咧，其實即係大家要去從個理論嗰個高度去睇呢個問題，佢動力都唔係太強嘅，咁所以都冇睇咁多年啦。咁但係阿黃之鋒同學去接受呢個訪問嘅時候咧，咁即係我必須要去即係提醒大家嘅事，佢講嗰番説話嘅時候都自己有修訂嘅嚇，即係佢自己解釋嘅英文程度唔係太理想，咁所以講咗啲唔係佢即係詞不達意嘅嘢啦嚇。咁我哋覺得就冇問題嘅呢樣嘢嚇，即係一位十幾歲嘅同學，咁佢講咗呢啲嘢，佢自己覺得事後講咗係要兜翻，咁我哋覺得就應該係俾機會去兜。只不過問題就係我哋可以抽空嚟講，即係我哋好明顯係抽空咗一個 context 去講呢樣嘢，就係究竟呢個運動點解啲人會膚唔膚淺去形容呢個運動？ 即係佢要用一個唔係描寫佢可唔可行，或者係有冇道理而係話有冇系咪 high class 嘢嚟噶？咁发觉唔系喎，系 cheap 嘢嚟喎。咁肤浅即系 cheap 啦，系咪？ 个原因好简单啫嘛，即系如果譬如话你嗰样嘢肤唔肤浅咧，其实就通常嚟讲就形容啲文化产品嘅。一本小说肤唔肤浅啦？举个例，譬如话你睇王晶嘅戏，你系咪好？你係咪好膚淺咧？ 嘛，即 係 以前我哋咁傾 啊嘛，聽某類嘅導演，你覺得好膚淺？你睇黃家衞咁樣 消費品咁樣， 一個消費品， 消費品咁樣。 咁呢件成件事就係即係可以睇到個問題，就話喺呢啲人嚟講去睇個問題，呢個唔係個切身問題。即系呢件事同佢生活系冇关嘅， 即系等于去某一个咖啡室，定去另外一个咧咁，佢觉得呢个肤浅啊，我去嗰个 high class 啲就咁。 咁所以我哋想要去讲清楚一件事，就系而家涉及到香港个即系所谓前途，香港命运系咪香港人自主？呢个唔系一个离地嘅问题，呢个系你贴身嘅问题， 贴身甚至系嗰啲叫 stern， 即系啲好凝重嘅问题，凝重到你唔话咧。好难讲嘅呢样嘢，你只系话静默咗落嚟嘅，即系甚至系个惊吓性令你静默咗落嚟嘅问题咯。即系香港建唔建国咁样，就唔系话哈笑或者咩咁嘢，你又死啦！呢个我从来未，起码呢个反应我从来未谂过。 咁如果用我哋嗰代人嘅稍微哲学少少嘅比喻表达嘅话，就系、是。 這叫存在的問題，這個 existential question， 真的真的、因為國族真的自己的存在一部分，命運所謂命運共同體，就是你將部分的自己一部分的個人的命運你壓了去一個、你有份拿他公民權也都有份同意的憲政的地方嘛，這個其實是存在一部分的， 是、所謂存在的問題也是什麼呢，就是他不可以單純靠那個理性的計算的方法去找到個答案，擺在你面前的一些太多你不明朗的因素、你不是個個都掌握得到、你只可能透過你自己的一些基本的智慧、去估計每一個後果出來會影響到什麼東西，會構成到什麼、你只可以作一個就是說、比較好一些以你人生經驗的條件去估計那個、你應該在這個即是後面 要做個什麼抉擇、抉擇這個詞是 最表達最清楚的、如果再誇張地講譬如陳克那些就叫 Leap of Faith、因為那些你不可能透過我坐在這裡一個科學家我衡量完所有的這些這的因素、我才做一個最理性的決定、因為現實不是這樣的，現實你永遠有很多東西你估計不到，譬如說我們現在真的講這個即是、假如講建國的時候，那明天出不出行出門口就被人射低呢，我們不知道， 不知道、你跟中國派兵下來有份講建國的就要死、或者你真的建了國了，香港跟某一個地方打仗，你會 變戰俘，或者你去帝島被恐怖分子捉，即現在我們即香港人拿美國護照之所以可以幸免於難，就因為我們不是白人嘛、或者你被萬一真的被伊斯蘭分子捉了，你可以說 I'm Chinese， 你可以做這些無賴的事你不會再說 I'm American， I'm holding a US passport， 你不會那麼老實的嘛，即這些就是你即香港人成為美加的移民，但那裡都算是白人主流的社會，你可以走賺，但你香港如果一旦建國你就是華人為主的嘛， 是、所謂存在的問題 existential question 和是對應於咩咧？就係 academic question， 學術嘅問題。舉個例，譬如話，而家我哋討論呢、這個點樣建國 nation building 呢樣嘢。如果我哋唔係今日面對啲問題，我同阿陳文坐喺度坐傾下百年。如果我哋有呢個條件嘅話，我睇曬所有書，我哋總結曬以前所有有歷史嘅經驗，我哋先至去即係比較結論。 慢慢嚟，淨係講民國聯省，即係聯省自治好，定係北伐好，定係南北割據好，定係俾阿袁世凱繼續做，或者俾慈禧太后唔好搞君主立憲啊！即係一路咁樣滿清一路咁統治落去，即係起碼慢慢可以好多嘢傾，好多假設嘅歷史。但係我哋依家唔係搞嗰樣嘢。 嗰樣嘢本身就係你。那樣嘢同我冇關嘅，不過咧我就可以抽離少少，我當好似睇戲咁樣，我當睇戲咁，即係件事出喺個呢個熒幕上發生嘅，我就事後慢鏡重播，逐個細節睇，從而咧我得到一啲即係好超然嘅理論，好超然嘅結論，去嘗試話邊個啱與邊個唔啱。但現實上我哋唔係，現實上因為我哋就係正正喺熒光幕入邊嘅主角嚟。 就是你逼到你要行呢一步。 咁嗰個分別喺邊度呢，就係、是、如果講學術嘅問題呢，絕大部分時間我哋唔需要賦予感情。我哋都唔需要為我哋嘅負即係嗰樣嘢去負責。 唔需要囉。 我哋講錯咗從頭可以從頭再嚟再講過講到啱為止。但歷史呢冇呢樣嘢嘅，歷史就係你做一個決定之後對與錯你都要承擔責任。 承擔責任嘅，甚至係後代承擔責任。 咁、可能做咗呢件事之後，我、可能有好多人、有啲人要犧牲，或者有啲人要付出嘅代價。但係我哋只可以基於我哋一啲揀，即係我哋掌握到嘅一啲資料同埋我哋一啲睇法，我哋去做我哋嗰個結論。咁喺存在主義嚟講，呢、這個就係話咧，人生係永遠係喺一個所謂 ambiguous。一个曖昧的状态之后作出重要的决定。 我哋嘅所谓理性，即系包括我城邦论嗰个，先讲城邦自治，即系喺基本法嘅安全嘅框架之下，争取香港嘅最高嘅自治权，包括攞翻好多权利，亦都论证到香港系有实现主权，接近一个国家。咁故此系我哋要先攞翻呢啲嘢，但系目前嘅就攞唔翻啦，攞唔翻嘅时候，你唯有讲多一步，就系、是、我要准备建国。建国嘅时候最重要就系你个心理。那個決定就唔係話你要啲人唔係啲人話係咪要買槍啊？係咪要係咪要 AK-47 啊？係咪要放炸藥啊？嗰啲嘢係好次要嘅嘢，次要嘅重要嘅就係你 愿不愿意成为香港国，或者想不想有个香港国来保护你现在有的嘢、有的尊严。 嗯，那为什么个问题就去到即由这个这么严肃的问题，为什么教化会讲出一个离题的问题呢？那个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个也都说，就因为曾几何时这个是一个殖民地，曾经何时有些人是为你自己的生命、为你自己的一些重要抉择是由他们作出了，只不过他没有告诉你、 你不要以为香港是很太平，或者香港是没有人牺牲过，香港是、当然是、满清和、英国打仗的时候有些满清的士兵牺牲了，而在日本侵略香港的时候有一大批的香港的市民，也都有联防的军队是为香港牺牲了。 不是，但是你想想这件事嘛，就是那个地方你说到为什么英军来跟你帮手打你、为什么入集中这么多人都英军、咁讲到尾就係呢个殖民地嘅宗主国，佢係为呢个殖民地係愿意付出 代价负责㗎嘛。负责㗎，同甚至係佢喺集中营入面，譬如港督杨慕琦，佢係忏悔㗎，佢出咗嚟之后仲整咗个杨慕琦计划，諗住由于呢笪地方係我哋英国统治，要我哋要为唔单止为呢笪地方负责，而且为呢笪地方嗰个 British subjects 或者係属土嘅公民、属土嘅人民负责，佢諗住自治㗎。咁、甚至係喺集中营入面有一个战俘，他是设计了香港的市徽，即是香港的 Code of Arms， 在59年是批准了给香港自己有一个政府徽号，这个几乎是国旗的徽号来的，这些东西全部在集中营里面那一批英国人想、这个痛定思痛地想出来的东西。我们现在就是说过中环看到个崇光纪念碑，或者去大会堂看到那些牺牲的、军人的一个纪念龛，我们会觉得是，如果不讲给你听，你完全什么感觉都没有，但实际上很多人为香港是牺牲过，还有是觉得这里是他要牺牲性命的地方的。 是啊，那你想想，其实他可以不打他走的。即这个又是 essential question 嚟啦，系可以走噶嘛，可以打都唔打事嘛，你班有香港人咪，反正都唔系英国嚟，我国话鬼事咩？真系话，到真系打输咗先再翻嚟嘅，中得。诶，但系佢哋唔系咁做法。咁但系佢跟住佢唔会话呼天抢地要你即系去写历史书永远记住呢段嘢。 唔会喎，你崇光纪念日佢唔会叫你啲华人嘅中小学生走去喊，佢唔会。 系啊，唔会做呢样嘢。咁呢个就系即系点解？譬如话黄之锋呢一代，佢讲呢个问题会讲成咁样，讲得咁轻松嘅原因就系、因为嗰样嘢本身，佢哋喺即系对上几代，佢哋系唔会将呢样嘢变成一个集体的记忆，个原因简单就是因为这个不是英国人传统，就是他做了牺牲，他不会好似共产党需要你永远记住他。 他是一种我哋叫殖民统治的贵族 的品性、你记住他当然他会感激你，但你不记住他，你走，你继续闹他，或者继续示威，继续成班人在这里、为 中国他又争钓鱼台、他都不会耻笑你。 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分别、但你就不要将这件事是想象成为、所有香港今天有的东西，它必然的、其实不是的，因为一定要有人付出代价才可以有今天我们譬如我们的言论自由，或者我哋呢种嘅生活嘅标准，只不过问题就系边啲人扶嗰班人会走出嚟讲，你一定要记住我，就冇呢，只 好多嘢做咗唔知，要我哋自己喺97之后慢慢谂翻先，知道以前啲人做过啲乜，或者系抄翻啲以前嘅，如果再细嘅事情，真要抄翻以前啲秘密机密档案，咁解咗密我哋先知以前殖民政府做过啲乜嘢。咁譬如解咗密嘅，譬如我自己接触过就系、譬如话香港电台，咁佢点解要维持一个公共服务，或者系维持系讲事实，但又不会话特登去污蔑啲共产党，佢就觉得好简单。当时嘅处长就俾咗封信俾英伦，就话我哋唔需要做呢啲嘢，我哋讲事实就已经够威力噶啦。同埋系中共嘅，你系冇办法说服到佢嘅，冇办法系用反共嘅宣传嚟说服一啲共产阵营嘅系归向自由阵营呢、這个唔需要谂啦，即、系妄想咁。当时嘅人系咁样判断，所以我哋先有即系一个公共电台，再加其他嘅报界咁，正正算系健康的言论自由生态。咁其余就是譬如说、香港很多、难民涌过来的时候，港督同埋一啲政府官员曾经是去信叫英国是救济的、就是一啲大陆难民来的时候。 简单来讲呢，譬如说呢啲类似的问题呢，就不是黄之锋我一个人有，而是说你当所有人你不去尝试理解这段这个城市的历史的时候，他不多不少都有这种心态。因为 個原因就是我哋直覺上覺得，譬如話我今日行出街，我仲可以講嘢，我哋喺度講嘢，呢啲係老鳳嘅，呢啲係我係應該有嘅。但係人類嘅每一個權利咧，其實唔多唔少都係透過一啲你之前嘅人、前人或者你身邊嘅人，如果唔係佢哋嘅，就係你下一代。去爭取翻嚟， 特別我哋叫弱者嘅權利，或者被壓迫者嘅人都有權力，去為自己係出聲，為自己去行動，甚至係若干嘅勇武行動都唔會受到太大嘅刑罰嘅鎮壓，都係透過好耐以來嘅鬥爭而形成嘅一啲保護嘅嘢嚟嘅，即係一係就共識，一係就法律。 係啊，咁所以如果你話咧，即係譬如我哋去講任何嘅問題啊，甚至唔同嘅意見咧，我哋。呢啲咁嘅嚴肅嘅問題咧，我哋從來唔會用膚淺呢兩個字去形，唔會。 即係起碼你會話覺得幾？ 我同唔同意啊？我可以唔同意。 即係你可以好高傲啊 ，interesting， 等佢哋傾下咯。咁起碼係有一種咁嘅，你好高傲，你都可以咁樣講，但你唔會話膚淺咁樣。有冇搞錯？一班人諗下建立一個國家係膚淺嘅嘢。 咁、如果係膚淺嘅話咧，亦都唔需要介意佢即係係咪即係呢啲合乎你自己嗰個嘅知識嘅要求啦。咁你可以去新加坡講下，你當其時立國呢個運動呢個構思係膚淺 嘅。或者向佢哋嗰啲依家離地中產嘅收容國同美國講下，或者同澳洲講下，當年特別係美國啊，當年喺佢個殖民主嗰度打翻一個聯邦嘅美國政府翻嚟，係咪個好膚淺嘅行為咧？華盛頓係咪好膚淺咧？ 好啦，咁跟住咧，仲有一條尾巴嘅，咁就話咧呢個運動咧就會好快咧就會。消逝噶啦，佢 fade up， 會 fade 嚇，就會過去，成為過去。 佢話因為缺乏呢個國際社會支援。 係啦，咁喺呢件事上面嘅問題咧，咁我答案就好簡單啫。咁佢真係會好快過，因為成功咗就會過去啦。 過去成咗世之後，就已經係個人都 成。成功咗就自然會過去。咁所以如果好似黃之鋒同學即係最初咁講法咧，我啲喺呢部分我同意嘅。因為佢會。形成一個好迅速嘅發展嘅過程，咁呢個過程咧，你話得唔得到外國嘅呢啲支持咧？我覺得即係唔係一個最重要因素，最重要因素就係呢度啲人去願意為呢一個咁嘅理想去付出啲咩代價啊？一定喺呢度嘅人行先，先至會。你去評價或者衡量外國的人怎麼看這件事， 因為起碼是他會尊重 國際利益，或者起碼尊重中共的宗主國的權利，甚至尊重香港本身 有實現主權的權利，他不會過分介入香港的事務。但一旦這裡是說一國兩制被破壞，任很多公共抉擇，譬如第三跑道這些完全是議會出不了聲，那必須是有一個更加強大的運動，譬如說建國這種議程來到做一個自我保護或者自我充實自己的權利，那形成很多人做這件事，很多人講這件事的時候，那外國的個別的議員或者甚至是國會就要關注。 如果大家有多時間看看，譬如說新加坡立國的過程，或以色列立國的過程，那不是所有初你一句之期就所有人贊同你的，甚至可能即係支持你嘅人、認同你嘅人，最初係好少嘅。但係呢個唔重要，最重要的原因就係、是，因為一個成個過程就係你對你自己權利同利益嘅自覺。咁所以我講啦，即係好嚴肅去答呢個問題嘅話，我哋唔討論呢個付唔付錢，就係呢個即係香港嘅本土運動，甚至而家傾緊呢個即係建國問題啦。佢翻翻嚟最重要嗰個就係、是、你哋喺呢度生存或者你哋安身立命嘅人，你是要在透過這個運動去自覺你自己擁有的什麼權利，什麼是你合理的權利，或者什麼是你應得的權利，這些權利是透過什麼代價付出的代價而才能拿到。就正如我們第一次說，譬如說你嘈嘈嘈嘈他三下都開的，都照起的嘛，那你就想一件事，就是怎樣令到他不起嘛，那不起這個過程裡面，令到他不起這個過程，你自己會付出什麼的代價，或者你沒有被人警棍真的勾警，被警察勾警幾棍，或者被人拉了原來發覺做了之後到某一個地步這件事是成功了的，你才自覺哦，原來我要做出這些東西，我要付出這些代價才拿到這些東西出來。 當很多人一起這樣做，或者有什麼東西驅使這麼多人一起去犧牲自己的時間，犧牲自己的甚至短暫時期困在警署那些自由，它是 要有一種共同感的，那個共同感就是你眼望眼發覺大家都是在做那樣東西，或者那樣很神秘的做，那個就是 命運共同體，或者我哋叫一個國家。 嗯，咁呢個係從個人層面。如果從集體層面，就係你發覺好多人都同你一齊做，好多人同你諗嘅嘢係一樣嘅時候，你就發覺原來我哋所謂嗰個認同。嗯，是有一个这样的群体的支持在那里。这个认同就是我这个讲的，就是究竟你是什么香港人，什么不是。 嗯， 就是这个不是单纯你是不是有张身份证的问题，就是说你发觉一旦这个这样集体的行动你有参与的时候，嗯，你发觉这班人就是香港人。 是啊， 如果你不是的话，哦，原来你说，哎，你做事肤浅，那些就不是香港人。 即袖手旁观，旁边可讲两句，现在讲得来还衰过人 的。啊，我讲一样东西，就不是说，哦，即这个就是将来我们界定这个香港人的身份，而是说你整个香港人的身份的认同呢，你不是就咁好似我哋喺维园倾几句，或者我哋喺街头同人辩论，因为嗰个过程本身你系要透过一个集体嘅行动去形成一种咁嘅即系集体嘅认同感出嚟。 如果认同感系有外在压力嘅，即系甚至系武装镇压嗰啲压力，而令到呢班人变成一个好团结嘅一堆人。 嗯，咁换言之咧，即系呢个亦都系讲翻一个哲学嘅讲法，就系佢必定有个他，一个 the other，一个他者，一个有一个有一个你个对立面，你先形成到呢一种咁嘅身份认同感。 以前殖民政府啊，英殖民政府嘅时期，佢就系唔俾个对立面你睇嘛，连殖民官都讲唐话。仲去求签，跟住又去同你玩风水咁，又甚至系唱埋鬼佬大戏，咁嚟陪落场陪你玩，咁使到你觉得佢好似系华人嚟，甚至有啲譬如黎敦义嗰啲，佢仲唐人过唐人，但依家唔系啊嘛，连六八九都唔系香港人咁嘅样同你睇噶嘛。 嗯，即系无论佢讲嘢嘅方法，或者嗰，即系做事嘅价值观，嗰，那个就完全同，即系你认同嘅，或者你習慣價值觀係完全自然相反。咁所以講話你講到尾，話呢條線嗰個唔係話佢講唔廣東，純粹佢講唔廣東話或者咩點點，而係呢種係以係咪香港本，即係呢個香港呢個城市嘅利益喺呢度生存嘅人能唔能夠安心立命，呢一種咁嘅界定嘅方面去界定你係咪香港人。但係呢個唔係純粹一個學術嘅問題，呢個係要透過你長期一個抗爭、長期一個參與社會運動去確立嘅一個身份認同。 嗰個係其實係非理性，所以好多人比较难明究竟咩叫非理性。非理性很多人就想，就是不是癫了，是不是发誓师，是不 是炸枪打人，不是那回事。所以非理性就是我们理性到这么上下发觉搞不定，真的要做那样东西，但那样东西是犹豫不决但必须要做，那个叫非理性。 啊，那 我再加多一个所谓这种理性的定义，那个理性的这种定义就以你个人，纯粹以你个人的利益出发去作一个精准而合乎即系呢一个常理嘅利益计算嘅嘢，咁讲到尾呢个系一个 calculation 嚟噶嘛，系一个计算。 见到有人浸，即系有个细路浸紧，非亲非故，周围又冇人，冇人睇你，有冇水泡圈喺度，跟住就佢就死噶啦，跟住周围冇压力噶，咁你好唔好落去咧？自己唔识游水噶，但起码系落到水边伸只手，但系都惊噶，唔好踩跣亲啊嘛，或者俾佢潜咗去。但系嗰啲决定就叫非理性。 系啊，咁头先个例子再加埋，就系喺嗰个情况之下，乜嘢叫做一个学术问题咧？就是你希望咧写套程式出嚟。就跟住咧，就計算曬所有因素之後咧，你先可以決定你落唔落水。咁但係 existential question 存在嘅問題咩咧？就係嗰個細路仔喺幾秒鐘之後死， 會死，而你係會感到痛苦嘅，因為你覺得佢同你係有某一種嘅命運關聯。如果命運關聯，你係唔知嘅，你係神秘，你係唔知嘅，嗰啲叫非理性。係 啊，咁而家你落水之後，你唔肯定係你救唔救到佢，可能你自己死埋嚇。咁但係，在那些問題上面，你就不是純粹計算那樣東西，而是你一個很簡單的所謂一個道德的感覺，就是你要落水救他。現在香港這個問題呢，就不是去到極端一個這樣的對照，他有些某些程度上呢，他都可以做一少少一些比較就是近乎科學的一些計算。但是我想說一件事，就是你計到尾呢都不能夠迴避一個現實，就是在這件事上面的情在這件事上的過程裡面，你參不參與， 參不參與，還有是你不夠，香港人會死 的。參與的過程裡面，你夠不夠膽對一些就是不公平，或者是一些這個獨裁，或者是共產黨的東西 你敢 say no？因为呢个 say no 你要付出代价，你 要受好多滋扰，甚至譬如我哋见到林老师咁，佢就系喺街度为某啲嘢 say no 嘢，嗰啲唔关佢事噶，即系原则上吓，即系法轮功嘅言论自由，但系佢之后付出好大代价。 吓，咁呢个讲嚟讲去，呢个唔系一个付唔付钱问题咯。呢個是一個很嚴肅的人生的問題的。我寄予希望黃之鋒同學他還有咁多年可以做人，我想相信他到某一天他都會明白究竟是發生什麼事。 即是或者其實當初都挺膚淺的。 都不要緊的，人生必定有即一個這樣的過程才可以成長。好了，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下星期再見，拜拜。